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品冠，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是最佳前任，哪有借口怀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美国众议院今天以365票对65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高技术移民公平法案》，取消俗称绿卡的永久居留卡配额，废除了对各国移民绿卡数量的上限。未来如果通过，将造福许多由中国以及印度为主的高科技移民。美国多间大型科技公司都对于法案表示支持，不过法案还必须交由共和党主导的参议院表决。根据这项法案，实施第一年 85% 的绿卡可能核发给印度以及中国公民，之后两年更将高达到 90%。 据传，以 H1B 签证来说，许多印度以及中国公民等待核发绿卡的时间最长，最长的时间甚至达到151年。国民党总统党内初选民调结果在下个星期一公布，却不断地传出党内总统参选人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有意脱党参选，甚至传出郭科佩。有媒体报道，郭台铭的儿子郭守正出马跟台北市长柯文哲阵营会面，市府副发言人柯玉安今天否认，表示柯文哲并没有跟任何阵营接洽。柯文哲的幕僚李静颖在7号在 PTT 发文指出，高雄市长韩国瑜党内初选出现的几率很高，呼吁有韩不投，非韩投郭，引发热议。柯文哲也被质疑在挺郭台铭，分裂国民党。不过柯文哲受访的时候指出，被市府组成多元，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自由，谁写的谁负责呀，否认了挺郭台铭。而郭台铭今天也说，他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至于是否不排除任何脱党参选的可能，郭台铭说一定会把初选走完，然后才要来考虑下个阶段怎么走，下个星期一15号将发表参选感言以及未来的方向，到时候再向大家报告。云林县政府认定高雄市长韩国瑜的妻子李嘉芬位于在云林古坑农舍违建。韩国瑜今天出席活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说，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跟私交还有公交一点关系都没有，依法行政，云林县政府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用连带奇怪的一些想法。另外，国民党总统党内初选参选人郭台铭昨天晚间在政论节目表示，过去没有想过脱党参选，但国民党初选民调显然有问题。郭台铭还说，希望韩国瑜好好思考，不要受到外界打扰，觉得韩国瑜是个有担当、有勇气、有领袖魅力的，就算大哥做4年，你把高雄做好了，人民自然会有选择，甚至还向韩国瑜说出就算大哥拜托你了的话。韩国瑜今天在科公馆受访时指出， Big surprise， 很讶异，民调星期天晚上就截止了，一切就静待民调的结果出来再说。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9点，来到1082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205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32点，来到21675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6点，成为208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4点，成为293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64点，成为9217点。香港证指数上涨113点，成为2854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1点，成为3362点。墨西哥最大的矿业公司墨西哥集团的瓜伊马斯海运码头，因为输送化学品管道中的阀门故障，导致多达3000公升的硫酸流入了加利福尼亚湾。目前墨西哥当局正在调查，评估相关的损害。非政府的绿色和平组织更强烈的要求政府要惩罚墨西哥集团。这不是墨西哥集团第一次出包，旗下的布埃纳斯塔

分享，然后说哦，那个对，就是我是我，所以我又觉得应该就是还是很有那个力道在，所以我就觉得 我说没有没有变的，就是因为这个已经讲了第622次，就已经变了。哦，因为就是这样，所以那样就没有 就 没有变空这样子。 我就遇到了他，然后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嗯，很，我觉得对于新人来说，虽然这个跟他的作品是完全无关，但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坎儿啊。 今天要分享的第一则新闻呢、啊，这个新闻是关于一个狗。 你说啊 啊啊？对啊啊，它呢是一名黄金猎犬，然后黄金猎犬其实就是蛮大只的狗嘛。那这个饲主呢，从它小时候就开始养它，那现在因为天气很热， 你不会是要跟我讲空气清净机的那个吧？ 哎、欸，你怎么知道？ 古鲁伊呢？ 你怎么知道啊？ 古鲁伊， 你说太旧了吗？ 对啊，小时候很可爱，你知道黄金很怕热，才要躲到那空气清新机下面有个洞，它就穿过去，好可爱，这边吹风。但是它长得很大，一下就变大大大大大，很大一只呢。它以为它可以进去，但它进不去。 好啊，好啊， 好好笑，好好笑，好可爱。你看它以为它是小狗，但它是大狗。 好、啊、好、啊、好、啊，今天接下来新闻都你讲啊。好啊，好啊，破梗嘛。好啊，好啊。 不必受伤，我们只是 不是。以往你分享，就是讲一些蛮励志的故事啊，老师怎么教学生，球队如何经营，如何带领，如何就是你知道负着伤往前行，怎么突然有个黄金猎犬吹风啊 ？Set up， 懂不懂 ？Set up， 我这一开始是影子， oh, 是为了后面的故事嘛？ 哦 ，warm up 那种感觉哦。暖身哦， 笑点要堆叠嘛，震撼就是要前面有一个先哦可爱的，后面那个才震撼嘛。 瓦路易，瓦路易，对不起，对不起。加加加上茄子蛋，何妨？ 从一个小动物，因为黄金猎犬一开始小的时候，然后现在天气很热，所以它躲在那个可以吹风的地方，然后那个吹风的地方就是一个小洞，所以它是小只狗的时候，它可以进去，就趴在那边，睡在那边，这样子很开心。可是才一个月，它就突然长高了，就一个月而已，就长得很快。那一个月它长高了15公分， 好大哦， 变大只很多，所以它再也没有办法进去，可它还是会试着要进去，因为在它的心智当中，它就觉得 我还很小啊。 他可能不会觉得自己大或小，他只记得说这一件事情是我常常做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不行了。对，我一直都可以啊，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很可怕的地方，就是动人家说温水煮青蛙也是这样子吧。就是一只青蛙在水里面，然后其实我已经开始加火，可是我一直觉得还好还好还好， 还行啊， 很快就死掉了。就是温水煮青蛙。还有另外就是，譬如说有些人说家庭主妇好了，然后我先生孩子，然后生孩子的时候我就请假，请了我把他请到满，请3年育婴这样子，好好的就是陪伴孩子长大，很棒。但是有的时候这种就是离开职场也是一种，就是我习惯这个环境，我慢慢慢慢慢慢我就会丧失掉，就是继续在职场上跟人家互动，或是应该要怎么做的那种 感觉已经不见了， 对对，蛮可怕的。接下来这个新闻呢，其实。一样也是你要把你自己装在一个地方，可是装的是塑胶袋。这个故事呢，在越南北部的一个村庄，当地孩子上学的方式吓到了很多人，因为他们就是要被装进一个大的尼龙塑胶袋当中，然后由另外一个强壮的人把塑胶袋的封口封住，留一点点细缝可以就是呼吸。因为他们要渡河。这个地方呢是越南最贫困、发展最落后的村庄。村子的人很少，每年雨季来临的时候，村边的河水都会暴涨，水流相当的湍急， 本来有一座桥可以连接河岸的两地，可是当水位暴涨的时候，桥就直接被淹没了，所以你根本就没办法走那个桥。 嗯， 可是村民你还是要想办法要出去这个地方，你要出城啊，你孩子要去上学啊，所以你就要想尽办法渡过这个河。而雨季的时候，这个河的水流就是非常急。以前呢，他们会坐竹筏， 嗯， 坐船嘛，这样坐竹筏或者拉绳索，拉绳索， 嗯， 渡河。但是呢，这两种方式呢，都有很多的村民因为这样的方式受伤了， 嗯， 甚至死掉了， 嗯， 因为水流太急了，竹筏经常就会翻覆，那拉绳索呢，就是也不太安全，所以村里才想到这个方法，就是孩子要上学的时候呢，大人们就会准备一个很大的塑胶袋，把孩子装进塑胶袋里面，由大人捏紧塑胶袋口，然后这个大人游过了河水，拖着孩子到河的另外一端。当你好不容易渡河之后呢，孩子们还要走15公里的路， 天哪， 才可以到学校，要爬山走石子路，总共耗费5个多小时抵达学校上课。 嗯， 非常， 5个小时到学校上课。 对啊，走15公里，我走1公里我就嫌累了，要走15公里。 冲动的人向来听不见挽留，这世界大得让你很难的旅游，浪漫让你温柔，也让你醉人泪流。 而越南的雨季呢，就是夏天，就是现在，从6月到10月有4个月这么长。 嗯， 所以就算没有渡河这个麻烦， 嗯， 你想到走路还是很远， 15公里。 对啊，现在在台湾，也许其实还是有一些偏向你上下学可能要走2-3个小时， 嗯， 都已经很难以想象了。更何况你每一次就是你要先被塞进垃圾袋，然后父母会雇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可能就是比较身强体壮的， 嗯， 然后把自己的孩子就是这样拖到对岸去，然后父母就在河的另外一边很担心，就是孩子会不会被冲走，然后等到那个人就是到了对岸以后，父母才可以啊，把心放下来这样子。那为什么会发明出这个方式，是因为就是刚刚说的那个竹筏会倒， 嗯， 绳索会垮， 嗯， 所以那些方式都伤过死过很多人，目前这个塑胶袋方式还没有伤亡出现， 嗯， 所以他们就继续在用这个方式渡河。 这个渡河上学怎么突然让我想起了鲁冰花的这部电影。阿明，你不要摇了好不好？阿明，不要再摇了。 冲动的人向来听不见挽留，这世界大得让你很难的旅游，浪漫让你温柔。 哎，我现在看到那个画面啊，那个河水 就是很 浊啊，就是你不是一个那也是需要一个相当强壮的大人才有办法的， 欸，那河水就像土石流一样， 女性可能过不了，欸， 嗯，爱的激动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看时光任性快跑，随意就转折，慢慢的人啊，会自我折磨。冲动的人向来听不见挽留，这世界大得让你很难不旅游，浪漫让你温柔，也让你自然泪。 最造男团 CTO 最新专辑 Started 现在开始全面启动，想玩就玩大的

刻曾想过回来。黑夜醒过来，你很好，他也不坏。快快抹干眼泪，看昙花多美，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每段并肩都不过是擦肩。曾经辜负那位，却才被亏欠，路过人间，一直这轮回，幸运一点，也许最后和谁都不相见。 歌曲呢是来自于郁可唯的《路过人间》，也是《我们与恶的距离》原声带当中的作品。 嗯， 我们与恶有多洗脑呢？就是之前那个双宋离婚， 嗯， 然后什么宋，反正那个标题可能像什么宋氏婚姻出现裂痕，然后什么的。哦、然后我那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宋乔安怎么了吗？我真的觉得我很可怕。那时候我真的第一个想到的是宋乔安哎、欸， 啊， 我说贾静雯那个戏还有怎样、喔？后来发现哦，宋慧乔 不是，是因为宋慧乔也有一个乔，它是一 A 一 B。 哦，难怪， 所以你的连结就会把它连在一起了。 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里是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2点到4点陪着你，还有周末的精彩重播喽。 是的，在上个段落呢，分享了那个小狗狗，然后它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变化，长大了，然后却还是想要重复同样的小时候的行为。那动物也一样，我们人也一样，常常我们会就是以为我们自己都还是活在那个舒适圈当中，我们被关在那个里面，我们就觉得说没有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却忘记其实我们本身是有能动性，是有主动性，是可以做出更多更多不一样事情的。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其实也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也想要做自己，可是在成为更好的自己当中呢，就是这个过程是充满荆棘跟困难的。很简单的，譬如说我想要减肥，忌口嘛，很简单啊，忌口 就不要吃 嘛，对，就是不要吃，这么简单一件事情， 我 做不到， 想吃， 对，我就是做不到，脑子就是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好，所以减肥才是一个商机嘛，就有这么多的商机啊，不管是有用的没用的，有用的可能就从饮食着手，没用可能就是开始有新兴的运动产业这样子。好，然后呢，那现在呢就有一个新的产品，这个产品呢。 哇，现在搞得好像我们是准备要业配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可以直接告诉你，我讲完这个产品以后呢，就是 你会灭火。 对，没错，我先告诉你，就是会灭火。这个产品呢，就是我的智慧型手表。 哼， 那智慧型手表会干嘛呢？电击手环。 你说，当我产生一个什么欲望，它就会电击我吗？ 当你呢想要吃零食的时候， 他怎么知道我想要吃零食？ 就你的手去拿食物吧，就是你先连接手机 app 进行设定，你做出要吃零食的动作的时候， 我们都会说那个有些人之前教育狗或是管教恶狗的方式， 用电的，用打的， 有够不人道，这不行。就在人身上， 就是你自己对自己啊，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掌控嘛，因为我就是自制力不好，所以我需要一个这个东西来控制我自己嘛，对啊，我就把我自己当做一个，我觉得这一套想法呢，就是在华人圈可能更加风行，因为华人会觉得 我想管住我男朋友， 可 我男朋友 你说贞操带哦， 一看别人产生了一些欲望遐想， 电击生殖器环，很恐怖哎、 欸，不行啊，这个。这种以惩罚 为就是对，因为我说为什么就是华人会很理解这个逻辑，是因为我们从小 就被鞭策， 就一直觉得说没有啊，虎父无犬子嘛，就是要打嘛，爱的教育就是打，爱的教育是打，超怪的，就是还是要管，对，好好就是打的话不敢。 这个产品真的有人用吗？ 有人用哦， 这在亚马逊是买得到，这不是一个 不是假的， 这不是一个幻想的产品，在亚马逊上面买得到。嗯，虽然它没有送到台湾来了，但是在亚马逊上面你可以直接看到它的评价，哦，蛮多一颗星的。他说没用， 哦，而是因为没用，所以愤怒给一颗星， 或是常坏。 啊，就是你太想一吃了嘛，一直噗噗。 他说戴上的第一个礼拜，啊，真的还会发电，嗯，然后第二个礼拜就坏掉，坏掉打电话给公司，啊，公司就啊推啊推推推，啊的，客服就说，啊，哦，请那个处理处理处理很久以后，然后还是没有下文。嗯，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像这种新兴的，在网络上面那种新兴的产品，这些产品呢，其实都可以用很简单跟很低廉的价格做到。嗯，所以呢，就是也有人就是觉得以 CP 值来说，这个东西可能可以用其他的什么什么电极环就可以代替，然后那个东西可能美金不要几块钱，然后你现在要卖我这个钱，你当我是潘啊？嗯，这一种。嗯，我之前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就是手眼协调的训练球，嗯，就是它其实就是一颗球，然后挂在你的额头上，嗯，然后这个额头上 你就戴个头带，然后 戴个头带，然后 就像马前面挂个红萝卜， 对，然后这个头带上面是一个伸缩头带，跟那个球是伸缩的，嗯，然后你就让这个球打它，然后这个球就会 来来 弹回来，然后你的目标就是你要一直打它，一直打它，就像你训练拳击一样，这样，然后训练你的手眼协调度。然后那时候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影片，我说 想买哦， 太酷，我就差一步就是。刷卡付下去，就是 PayPal 付下去这样子，因为它的页面做得太简洁了，嗯，太简单了，影片拍得太好看，音乐配得太好了，好，然后可是它在海外嘛，所以寄来也是需要时间的。然后那我突然灵机一动，想说，我先查一下评价如何，嗯，好，我就去 Google 要跳出那个页面去查一下它评价，然后当然就有很多很多的评价，然后在 Facebook 上面就是也有说，就是这个不好啊，不值得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我想说，好，那这个应该很简。其实我在我 YouTube 频道讲过这一串话了。嗯，好，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前面放个球，然后手眼协调度应该不难吧？嗯，那个有弹性的绳子，我不是用橡皮筋都做到吗？嗯，橡皮筋串起来不是就是一条，然后它有弹性啊。嗯，前面那颗球， 球很容易解决吧？这件事情 用网球也可以，我用我的袜子卷一卷。也是一颗球，而且袜子打回来还不会痛嘞。嗯，然后就做出来，嗯，一模一样啊。 然后你有真的玩吗？ 有啊，我现在还放在我的那个窗台，有时候就是 没事 会训练一下。 哇！ 所以就是那个东西就根本不需要花任何钱就可以做到的事情。但你把它做成一个产品，然后它在网络上要卖多少啊？20，好像75还25，反正就是也是一笔钱啦，嗯，就几百块这样子，然后打一个很大折扣。嘿，五折，很吸引你，但是其实根本不需要钱就可以 做，自己就可以做了。 对啊，然后这个电极手环呢，除了你吃零食的时候会电你，你也可以设定赖床的时候电你哦。还有接下来跟手有关的，比如说你咬指甲电你 ， 嗯嗯嗯，这个可能 揉眼睛电你， 这个可能对某些人来说蛮 重要的， 对啊，因为他就会一直习惯咬指甲。嗯，还有抽烟，你想抽烟我电，嗯，所以一样就是你的手靠近嘴巴的时候就电。蛮恐怖的。他说电击的力道如何呢？这很重要吧，如果不痛不痒， 因为我 不害怕， 比较不怕痛的人，你可能要很强。哎，欸，嗯， 哦，对齁，要怎么样的电才会怕 我不知道，可是有时候我们节目会玩一些电椅电笔那些的，那就是还是痛，嗯，但就是瞬间的痛，你坚强一点就过了，也不会怎么样。你电硬吃，在这种痛苦中吃，果实格外的甜美。 你小看了人类动物性的一面，嗯，就是虽然那些痛你觉得 OK， 就是老娘忍得住，嗯，但其实你的潜意识有留下一些伤痕，就 是，所以我会害怕吗？ 你的意识上不害怕，但你的意识不到的潜意识，你其实是会缩手的。 那会在哪边反扑我？ 不知道，你的梦里吧。 反正我梦吧就很可怕。 或是在一些就是你不知道的地方会反噬你，对吧？就是你意识上觉得说这还好，我不怕什么什么，其实它慢慢慢慢，它有对你造成一些影响。嗯，好，那它的电击的力道是什么呢？就像你摸地毯，摸完，然后地毯上的袜子去摸，你就摸一些干干的毛，摸完以后再去摸门把那种静电， 哔哔啪啪，哔哔啪啪这样， 静电电到的那种电，嗯，然后只要经过3到5天，你有这些坏习惯的动作，你的 就是我刚刚说的嘛，你潜意识就会有那个痛的感觉。其实人就是动物啦，对啊，你就会进而就会减少那些做那些事情的频率。重点来了，多少钱你买？ 一千以内我都可以考虑一下。 哦，一千以内是不是？哎，小看商人哦，阿玛总特价现在哦，哦，我来看一下他现在有没有最新特价。 居然调查最新的状态。 现在呢，差不多137块美金，合台币是4247。 超贵，谁要买啊？ 真的是 4000块，我宁愿买那个智慧型魔镜。不是，先买气炸锅吧。 气炸锅，对。 对啊。 气炸锅还买不起啦，智慧型魔镜是可以了。哼。 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爱情的模样》，这首歌找来了田馥甄一起合作。哎，那搞不好你下次那个弹簧你玩到不想玩的时候，还可以向我卖给其他人。 不会，那就是我的臭袜子，谁要买啊？ 哎，永远不要小看自己。 什么时候让我卖你的原味内裤啊？ 周兴哲，怎么了？ 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你说如果没有爱那又如何，怎么了，你怎么了，看过你曾经最灿烂的笑容，看过你紧紧拥抱爱的面孔，怎么了，你消失了，是不是我错了，搞错了，下着你望着你走了，都回不去了，像从前快乐，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晓得

我是最佳前任， 飞碟最爱主打星李冠最佳前任， 论一个伤心人，我演得入木三分，太感人，希望他能连任，送他一粒高枕。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七月十五号登场的是李杏妮。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 对。 恰恰恰， 请问， 嘿， 马丹娜新专辑《Madam X X 夫人》的创作灵感源自哪里呢？如果你知道的话呢，你下个礼拜就有机会可以得到葡萄牙香氛皂，再加上马丹娜的海报。只要呢，你把这个答案编写手机简讯，写 UFO 答案加上姓名，传送到55123，你就有机会可以抽到刚刚说到的好礼。提醒一下，这个简讯每传一次就要10块钱哦。 我穿过弄堂，藤蔓卷花香，成双的单车，斑驳的砖墙，我追随阳光，却背对天堂。像挂上没形状，悄悄耳语最恶意的真相，风吹呀吹呀吹起单薄的衣裳，来说吧说吧说你为我藏了一颗糖，不见星光不放，你就是我暗夜里的太阳，青春像孩子们捉迷藏，迷失的我留在现场，牵着我的手，牵着你的手，带我走，趁着无常没等着， 谁微笑在自逆流而上，淹没了时光，是在教室睡过头，小说沉默太荒唐，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们光着脚少的粥，还全都吐了，说不敢放掉，用你的微笑。当时怎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见证 CNN 评选日本最美原南雨神社，或是海天一线角岛大桥呢？福冈博多车站出发，山口县一日游巴士，满足你的所有愿望。详情请洽雄狮、可乐旅游、易飞网、东南大兴旅行社。 山口の魅力感じよう。 做头家哦，我拍拼赚钱，稳巴一相伴，足骨力咧替我升级。平均油耗13公里，省油个高仔。1.2BBT 正时链条引擎，不然够省税金。那就换新吼，够火力升五万。稳八一相伴，省钱就是赚。请拨0800-889-958 DFSK 稳八火力可，生理稳换啦。 Hi, my name is Otto. I am 9 years old. I love gourmet food. Pizza is my favorite, with a lot of cheese on top.It is so tasty. 我是 Otto 妈妈，加入大脑地图课程后， Otto 的语感及阅读能力有明显的提升，结合游戏的方式大大提高了他的学习动力。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真金曲不怕淬炼， 此刻现在也不见，再见太惊险，恍惚吧 7月11，炼金术，炼曲成金，和乐音乐。 尿不湿了，还是肚子饿了？怎么不喝奶奶呢？宝宝到底怎么了？ 孩子过敏别担心，跟着我做一定行。我是马偕儿童医院小儿感染科主治医师黄聪宁。 7月27号星期六下午2点，在台北中广大楼，孩子的第一份礼物 iCare 母乳专题讲座，新手爸妈要知道的都在这里哦。快上飞碟联播网脸书粉丝团报名，报名并参加讲座就送好礼哦。选择生命的第一株好菌，宝乖雅益生菌，爱就是给宝宝最好的母乳。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Do you remember？ 你是否 ？Do you remember？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核一厂二号机运转执照即将到期，原能会今天宣布正式发出核一厂除役许可。从下个星期二开始，核一厂将陆续走向历史终点，进入为期25年的除役期。原能会强调，后续仍会持续监督台电各项除役工作是否符合规范，确保核能安全以及维护民众健康。核一厂一号机运转执照已经在去年12月5号到期，二号机运转执照也将在本月的15号到期。原能会核管处副处长李启思指出，台电在2015年提出除役相关申请之后，2017年6月，包括第一核能发电厂除役计划以及第一核能发电厂技术与管理能力及财务基础评估报告获得审查通过。而台电环评通过之后，本月4号提出环保署认可的环境影响评估以及相关资料，经过审查确认，核一厂除役作业规划符合相关法令规范，而且台电的技术跟管理能力足以升任除役执行，依法核发除役许可。高雄市观光局日前推出76高雄观光日活动，高雄市长韩国瑜担任神秘嘉宾，下午快闪中央公园咖啡厅，并且全程直播。高雄捷运的吉祥物高捷少女也在活动时一同入境，不过韩国瑜先是起身跟对方握手，疑似因为一时太兴奋，竟抓起吉祥物的头和自己的头互相撞了3下，让制作吉祥物的工作室吓了一跳。事后布偶工作室在粉砖po文强调，真的不要这样对待偶装，不只是会造成偶装破损，里面的操偶师也可能会因此受伤，也说明类似活动一定要有专人在一旁保护。韩国瑜今天出席活动时被问到这件事情，第一时间显得有些错愕，表示自己只是对吉祥物表达热情，不晓得撞头会有这么多后遗症，不晓得握手可不可以，以后尽量用握手的方式来代替，并且再次强调自己只是想表达热情。台湾网球选手李雅轩以及李佩琪今天拿波里世大运女双四强赛以6-1、3-6、10-7击败香港组合，闯进金牌战。中华队连续3届世大运都挺进女双压轴决赛，接下来将跟中国对决争金。在复合弓混双四强赛，陈怡萱和陈介伦和南韩组合射平，靠着键位距离靶心比较近的优势过关，挺进金牌战。夜市球王曾俊欣在男单8强以6-1、6-4直落2，轻取德国对手晋级4强。在田径场上，杨俊翰疑似在男子200公尺准决赛拉伤，最后只能够走进终点，以23秒37的成绩分组第8完赛，没能晋级。教练表示，杨俊翰是在弯道时突然有感觉，属膝部稍微不舒服。由于他是资深选手，比较有警觉心，为了避免影响后续更重要的团队赛事，所以在200公尺后段跑得相对保守。经过医师人员检视，杨俊翰并没有大碍，明天可以正常跑400公尺接力赛资格赛。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42点，来到2168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6点，成为2086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3点，成为293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9点，成为921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70点，来到2850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5点，成为3355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9点，成为10824点，成交金额现在比1205亿。 台股今天小幅震荡，盘面以中小型题材股表现为主。而由于中美贸易战跟华为问题尚未有实质的进展，市场对于下半年景气还是有疑虑。下个星期主要关注的重点是在台积电法说会，对台湾半导体、电子业、手机产业的景气说明将会对台股盘势有决定性的影响。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今天大台北、南投地区以及桃园到屏东还有宜兰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西南风沉降影响，今天中午前后花莲县纵谷、台东县、台北市、新北市为黄色灯号，高温可能超过36度以上。今天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不排除并且会出现局部大雨。北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地区还有马祖容易有较强阵风，南部以及恒春半岛的沿海可能会出现长浪，提醒您要特别的注意。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汉姐感情好，陈家继续当邻居， 爸妈就住隔壁栋， 全家都住土城日月光，7200平地王，2500平泳池花园，影城商场下楼道， 1层4户，三面采光，双卫浴开窗，34至52平，土城日月光，2272-6688。 都三伏天了，手怎么还那么冰？ 唉，天气热，到处都开冷气，所以我一年四季都有手脚冰冷的烦恼。 听过夏天进补，冬天打虎吗？趁三伏天喝养命酒，更能有效解决你手脚冰冷的问题。我是朱卫英，跟我一起喝养命酒，天天养，命就好。 卫署中药处字第00022020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0807-0164号。本药品含酒精14度，服用过量有害健康，请勿于工作前、工作中服用。 台北妇幼用品大展，全台最大妇幼年中庆，500大国际品牌一折起，全馆满万送千。 赢在阅读，台北国际童书展，35家知名出版社，超过400万册童书，最低5折起。 台北乐器大展规模再创新高，200家国际品牌邀您鉴赏，放音乐，大小朋友一起嗨。 世贸艺馆7月12到15，妇幼童书乐器同步盛大展出，上网预约免费看3展。 人海中寻找从未见过的你，金鹰奖最佳新人告五人。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 首张专辑《遗憾》主打爱人错过， 走过路过没遇过。 告五人岛屿雏形巡回演唱会，7月13高雄，7月27台中，8月30台北。 爱人就错过，爱人就错过。 UFO Superstar 飞碟首选强打新，7月15号要给你信。 大家好，我们是展荣展瑞。 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的脑海里有许多美景，不知道怎么形容给你听。越特别的人越容易哭泣，不凡很容易害平凡恐惧，让狂热成为生命的指引，多累都有着微笑的眼睛，不停地思考， 像拍打羽翼，一定能飞往爱仰望的心。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人，暖暖看你不同于人们的眼神。当你怀抱伤痕仍旧朝梦想狂奔，他会心疼不忍，同时又为你兴奋。你很需要一个相信你的人，紧紧抱你在雪还没融的早晨，无所求的给予，所以不觉得牺牲。最无声的关怀，情感也最浓烈而深沉。永远不要被长剑绑住，永远相信勇敢是魔术，永远坚持精神去体悟，永远永远别认输。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人，暖暖看你不同于人们的眼神。当你怀抱伤痕仍旧朝梦想狂奔，心疼不忍，同时又为你兴奋。你很需要一个相信你的人，紧紧抱你在雪还没融的早晨，无所求的给予，所以不觉得牺牲。最无声的关怀，情感也最浓烈和深沉。你的脑海里有许多美景，不知道怎么形容给我听，就手舞足蹈，就口齿不清。我放下自己也想听仔细。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陈奕迅《相信你的人》。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无法相信网路。 科技时代 能做什么呢？ 没有网络能做什么？做一些基本活动咯。 这个小时也不用看预告片啦，都不用啊。 本周呢，这个小时待会儿网络复活的话，我们就进行我们的城市电影预告院。但我觉得有一部电影真的是不用预告，而且城市电影预告院是不是已经一年啦，还是两年了？总觉得去年夏天也有提到好像一样的台词，就是名侦探柯南也不需要介绍吧。暑假大家就是会固定要 会看的，就是会去看。 而且就是刚好前几天我看到哪不知道哪个平台就分享了那个名侦探柯南，然后他的爆脸竟然是有说，你知道吗？小兰在里面有穿泳装。小兰穿泳装，害羞的问新一说：“新一，那我们现在，我们是在交往吗？” 难怪。 然后 难怪卡提亚那天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柯南，柯南，新一，新一，那他跟他有在一起吗？他一定也是看到这篇文章，所以他才问说工藤新一有跟小兰在一起吗？ 因为好像的确是没有，就大家就觉得他们是青梅竹马嘛，然后感情很好。但新一，我们真的有在一起吗？哇，下面几百则的回应都是在 tag 一个人说，我们去看。 真的假的？ 超多人，超多。 你说超多人想要去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在一起， 或者是就是你知道预告出来了，比如说 tag 欧马克走咯，就是你知道一年一度的时间又来了 哈。 但我看到那个预告里面有一段神扯，就对啦，你是动漫你可以很扯没错，就是我不知道它里面那个剧情到底怎么样，反正呢就是这次的场景好像在新加坡吧，还是干嘛的，那一样怪盗基德有出现，就怪盗基德要把那个柯南骗到那边去，我有看错吗？他把柯南装在行李箱里吗？ 这有到很扯吗？因为柯南是个小朋友嘛，他可以做到啊，他可以做到这件事啊。你忘记 托运呢？ 你忘记我们才分享过一个新闻吗？那些贫穷的，不是贫穷，那些很偏乡的孩子，他们怎么？他们是每天被装在塑胶袋里面渡河， 渡河， 对啊， 他在行李箱坐飞机， 哦，你说飞机是不是？飞机一定会被检查出来。 就那个，这一次有很多爆点，让我有点想会会名侦探柯南哦。 承认我爱的失败， 是把人心更明白， 原来才明白遭遇 这一切最真的。 经过这些年，还欠你坦白，说不爱就不爱，骗自己才能够释怀。明白我最渴求的答案， 是把人性的明白， 早遇见我最爱。 我们的电影院呢，持续在修缮当中，我们在努力的抢救当中。突然想到，该不会真的有人有听众想要看《寄生上流》看成了《寄生下流》吧？前几天外景的时候，我们真的大家一起在车上看了《寄生下流》的预告片， 嗨哦！ 然后丰田就在后面默默说：“哦，这个呢，在日本我们称它为 V。”什么的 video 还是什么，就是有个专，就是这类型的片啊，怎么了？然后又聊到说，可能很多人在就是要在演艺之路努力之前，可能就是也是在拍这类型的片，等待一个 情欲片， 等待一个机会可以被发现。 我们不被理解，将为我。 刚听到歌曲呢，就是来自关喆的代言。 哦，本周呢，有一部预告是我在看电影进电影院的时候，然后看到这个预告。 它明明应该是很压迫感很大，就是会让你在电影院，就是憋着一口气， 很可怕，吓死人。 但你说你笑啦， 像是明天过后一样，就是明天过后不是那个水淹把那个图书馆整个纽约市全部淹掉， 就是那女的，那女的还在计程车那边要拿包包，水都要过来了。 对，然后这部片也是那个也是那样的灾难，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淹水，我已经忘记，因为我已经完全被最后的那个爆点跟笑点都盖过我所有一切的印象。我知道这是一部恐怖片，然后呢就是水一直淹一直淹，然后我们要死掉了，可是 在时间内要把它救出来。 对，可是就可怕不是水，可怕是水里面有巨大的生物，然后一开始你不知道那个巨大的生物是什么，然后后来就是随着这个预告片越来越后面，你会发现哇好像是大鳄鱼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一直以来我不知道我这部片要上，所以我也不知道这部片片名，我是那一天进电影院我才第一次看到这个预告片，他在前面也完全没有提到这个片名是干嘛，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哇那紧张，预告片剪得很好，紧张到了极点，然后那个鳄鱼就是从那个玻璃里面冲进来啊，然后那个 就像大白鲨， 对，然后主角好像就是已经要，比如说他已经叫了他看起来好像是男朋友来救他，就他男朋友说我听到声音，就是他听到那个金属敲击声，我听到声音他在下面，我去救他，就一下去被鳄鱼吃掉，这样子就很可怕很可怜，说怎么办很无助，然后这个时候打出了字幕两个大字叫做恶魔，恶是鳄鱼的恶， 很贴切啊， 我受不了我就大笑，是白痴大笑， 电影院是不是只有你笑出来， 那电影院大家都笑了， 真的假的， 看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没有看过这部预告片，跟不知道这部电影，所以大家就笑了，对，真的那一场电影大家很投入，我很喜欢那一场氛围，然后还有旁边的坐在旁边的那一对情侣，然后男生呢还就是用比一般还高的分贝说我觉得很好啊，是很有创意耶，我觉得很不错啊。 那你会去看恶魔吗？ 当然不会，干嘛没事吓自己嘞？ 因为他不是鬼的吓啊。 不是啊，就是 就有的人很着迷那种心理压力， 就是，我不着迷，我不喜欢进去被惊吓。 歌金曲。

到歌曲呢是来自于落日飞车的 Vanilla，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之诚实电影预告员。 本周呢有一部喜剧片，这部喜剧片叫做《舞娘辣辣队》。 你说很辣那个辣吗？ 很辣的辣，但它的重点不在那个辣，重点在那个娘。 舞娘不是那个旋转跳跃。 No， 娘是哪个娘的娘？是 your mom 的那个娘，娘妈的那个娘，因为他们是一群。年长的女性，年长到要去住养老院的年长，然后有一天呢，搬进这个年长的社，年长这个养老社区呢，结果被发现说啊，你以前是啦啦队，你大概知道这是一个会往哪里走这样子， 不会就是辣妈要找回青春吧？ 答对了，哒哒哒哒哒， 阿达里。 然后预告里面剪了一些桥段。的确是蛮好笑 的。那你有亲眼看到阿嬷就是后空翻，或是跳跃，或是抛接吗？ 当然是不可能啊。然后，可是他们还是要去参加这种比赛。嗯。然后他们还找了一个年轻的啦啦队教练来。啦啦队教练说：“这不可能啦，上面有写的就是18岁，我们的组别分就只有18岁以上。”嗯。然后辣嬷就说：“对啊， 18岁以上、啊， 我们18岁以上，我们还超过了50岁呢。”反正里面有时候很奇怪的，譬如说，有人就是跳一跳以后，然后就说哦膝盖痛，然后就说哎、欸、各位有什么有得过什么病，要现在要先讲出来。 这怎么像前一阵子也有一个长辈片哦、喔，是但是男性，然后是要去偷东西还是干嘛的？ 哦， 你是设计成就是哎、欸、重听有没有讲对讲机？喂喂， 对对对对，就那个概念。对，可是这个没有犯罪，这个是励志的，叫拉队比赛。 嗯， 啊，问大家说你有什么？比如说，哦，我膝盖换过膝关节。 嗯， 然后另外还有说，我得过淋病。 啊？ 嗯，反正就蛮瞎的一部片。 嗯， 有点好笑。其中呢，还有一段啊、哦，就是当他们决定说要在这个社区里面组啦啦队之后呢，就有另外一个老太太就来说，哦、我也想要参加啦啦队，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想要跳啦啦队。 嗯， 那你知道如果在美国的话，你的那个成长过程就是女生就是加入啦啦队，男生就是去 兄弟会， 你们兄弟姐妹会、兄弟会是大学以后的事情， 嗯， 所以你在国高中的时候，高中时期你要当风云人物，就是女生加入啦啦队，男生去打美式足球， 哦， 对，就美式足球。那所以那个老太太就说，我以前就想参加啦啦队这样子，然后他们就问说，那你先生怎么说？啊，他就说，我先生说 over my dead body， 就是等我死了之后再说。嗯，然后接着下来那个预告就跳下一幕，他先生的丧礼。然后大家说哦，没有想到一语成谶，就是这怎么来的这么快，然后这样子，然后大家就是穿着黑色，然后在那边就是让他下葬了之后，就那个太太直接就跟啦啦队队长说，我们练习见咯。这个暗示太可怕了吧，这种笑点很地狱哎。 因为我没有看到预告，嗯，所以我现在完全就靠幻想一个辣骂，然后很兴奋的，有点挑眉的说：“我们练习见哦。” 预告就是这样啊，就小小声说：“我们练习见哦。”说到了挚爱亲人死掉，这个礼拜呢，有一部电影，就刚刚我在看预告的时候，玛丽在说。干嘛？你打电动哦？ 对啊，在前面哒哒嘟嘟嘟嘟嘟嘟。 因为它的预告呢，就是用那个 A beat 做的，很复古的，嗯，像任天堂游戏的很可爱的音乐。这部电影叫做《爸妈死了，我却不想哭》。 哎，这个之前有蛮多好像很认真的影评在介绍这一部片。 哦，嗯，那这一群孩子们呢，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这部电影的主角是。4-5个13-12岁的小孩， 嗯， 然后这些小孩都活得像丧尸一样，嗯，为什么像丧尸一样？因为他们爸妈都死掉了， 嗯， 那不同原因死掉的，有的是被变态杀了，有的是可能真的什么出车祸什么什么，反正不一样的原因。总而言之，他们都不在了。那他们活得像丧尸，没有梦想。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说：“我们来组个乐团吧。” 嗯， 然后他们就，所以这一部电影是一部儿童音乐梦想电影。 儿童啊， 对啊，就是。好，你说少年了，少年啊。 那他们组团，他们有唱，你们预告没有他们唱歌吗？是真的好听的吗？ 好不好听我不知道， 预告不会给你听整首歌嘛，对啊，所以但重点在于就是他们借由这个就是一样玩团的那种热血跟梦想，里面预告片有一句话说，这个世界是由儿童推动的，你们组个团一定会红。 好中二哦！ 现在 我的天， 但其实这个世界是由儿童推动这句话是没错 啊， 对啊。 可你刚刚讲出来的口吻感觉很中二，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世界是由，因为刚刚在里面讲的那个人就是一个蛮中二的人，对，这个世界是由儿童推动，就大家是真的，我们不是说什么。儿童是国家未来主人，不是这种八股的东西哦。是你想，当你有了孩子之后，你是把什么最好的都给他？就你的人生的确是以他为中心嘛。对啊，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做 YouTube， 你知道，因为现在的儿童全部都在看 YouTube。 你有看过你的后端，就是有真的小朋友在看你的？ 没有，小朋友看不懂，小朋友不吸引他们。 韦伯哥就是因为现在主持人香饼会遇到他嘛，然后他也是有一个就是小两个女儿，然后他的女儿热爱看的影片，他爱看玩具开箱的影片，然后已经爱看到他有一天默默的自己架手机 自己拍， 他也不是真的拍，他在想象他在开箱他的玩具跟大家分享，然后就是非常认真，就是哦，这是我的，比如说这是我的项链，那他可以怎么样，然后就是很专业，会拿到镜头前面，然后手会挡在后面说看到了吗，然后什么的，然后 ending 会说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 订 阅 按 赞 订阅加分享，然后我不会在他爸在旁边这样傻眼看他说这一段连我自己在节目中都讲得非常拗口，而我女儿已经就是 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是这个样子，我之前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我的朋友分享他的孩子，也是那种就是小学生，然后一样就跟你一样，就是你说那个拿了一个手机要架，其实那个手机根本没有开，也没有录， 对， 他就是假装，然后他知道他就是我现在在玩一个半家家酒扮演 YouTuber 的游戏，然后我就在开箱，然后开箱完就是那些就是我的半家家酒的台词，然后讲完然后记得那个 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对， 还要开启小铃铛。 但蛮可惜的，就是你既然都要玩这个，你干嘛又不直接真的录起来嘞？ 还不了解爱的情节，一旦下了片不再上演，我们忘了学怎么失恋，移情别恋治不好失眠，偏让那不经意的遇见给视而不见，我们都演着哭红了的双眼。 想对你说，说些什么让你好过，怕对你说，说了什么触碰伤口。你说 本周还有哪些电影要跟大家预告的呢？ 刚说到那个寄生下流这件事情，还有寄生上流这件事情， 大家要小心哦。 本周有一部新片也跟下流上流有关，叫做《上流教育》。教是教育就是教育的教，欲是欲望， 教育你的欲望。 对，教育的欲望的欲。那这部片的预告片其实看不出什么剧情走向，它就是在讲巴黎，然后他们都穿得很浮夸，很浮华，一大堆 party 场景这样子。以这个电影的简介来说，好像跟四 P 有关系，换伴换换爱。 我记得他是不是也是什么那种跟什么也有年龄差很大、啊，这四个人。 不知道，反正就是他的电影 预告就是非常的性开放的感觉。 对，就是只有讲说年轻男女大玩上流豪门社会豪门四 P 换班的游戏，就这样。本周呢有一部奇幻爱情片，让我觉得有点有趣， 什么 有点好看的样子，叫做《隐形情人》。隐形情人呢在讲了一个女生，她小时候的时候呢，她突然有一天她觉得为什么大家看不到我，嘿，我就在这里，为什么大家就我爸我妈然后就从我旁边走过去，然后就当我就不存在一样，为什么，怎么会这个样子， 她死了。 对，我们看到这边就会假想她应该是她已经过世了这样子。好，然后就剧情继续发展下去，这个人还会长大哦，她就慢慢长大长大，发现这个世界就看不到我啊，我就是隐形人啊。那我应该适合做什么工作呢？我适合当狗仔，因为没有人看得到我，我就负责揭露这一些真实的人，他们的真面貌是什么。这样好，然后他也找到了就是一份工作，然后这很妙哦。如果是鬼的话，怎么找到工作？对，然后反正他就有会一直，譬如说有一次就进到一个夜店里面，然后他要进去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抓住他说：“嘿，你为什么要跟你为什么要跟那些人？你为什么要跟着那一些人？你不能进去。”然后这个女的当然吓到，想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看得到我，然后就只有你看得到我。然后这个门房呢，他其实是一位 MMA 的格斗运动员。对，可是反正现在就是他目前没有赛场，然后也没有人要跟他比赛，就是他是一个失忆的格斗员这样子。那这个女生就觉得这个世界只有你看得到我。我们应该互相帮助，我帮助你重新回到格斗赛场，帮助你找回前女友对你的爱，然后你帮助我不知道他交换要帮助什么，包括 反正 ending 他们已经在一起呀、 啊。对，就是这样。respect yo， 这边我要 respect 什么 ？respect 这个文本啊。 我陪你过去，过去。 是不是够坚持？虚幻的终将成为现实。爱一个人爱久了，就可以爱成铭心刻骨的一首诗。 拨动拦截的飞絮，清理辉煌的圣殿。连接舒适的幻觉，以为时间就是一切。全部都死的白。天再活一遍，连金属连定位镜，眠也不成无边的心。电视看留言，永恒是谣言，恋人们的偏见。却想今天就像没

kaleidoscope moves us all in turn. There's a rhyme and reason to the wild outdoors. When the heart of the star-crossed Voyager beats in time with yours. It is where we are. It's enough for this wide-eyed wanderer that we got this far. And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How it's led to rest. It's enough to make kings and vagabonds believe the very best. It's enough to make kings and vagabonds believe the very best. Elton John 的歌曲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你今晚可以感受到爱吗？它其实也是狮子王的主题曲，狮子王2019电影版7月17即将上映。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啦， 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啦， 拜不。 上淡淡飘落着来自未来失败气味，他的嘴里深深咀嚼着咖喱口味古老偏见，他的微笑偷偷计划着在邪恶上涂油的面，他的眼睛明明反映着和嘴表里不一的血， 有说有笑却无 人知晓。音乐全主打， 每到这个时候我的思绪就会飘走，要自由放肆的回忆，静静的想你，一切火红的季节，将它分解一片片，然后记住每个一点点，张开手洒遍了全身，洗涤了煎熬，应该你也要很好。深秋水前朝夕浓雾，我为你祝福，前方就是我们即将回家的路。满天星空帮我闪亮每一天的你，真心不易，人生晴朗，寒烟漫步，我为你祝福，暖风终究会吹开要回家的路。永恒太阳帮我照耀每一步的你，不曾窒息。 诗人伍佰的人生情歌，与伍佰到永久。 将它分解一片片，然后记住每个一点点，张开手 撒遍了全 世界。Love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哎呦，李丢贝啊，刚下完雨就带头清水沟啊！ 当然哦，积水哦最容易滋生登革热病霉纹，有效清理环境不养蚊，是预防感染的最佳法宝。 难怪你老是提醒每周清理盆栽底盘，还有容器洗干净后要倒盖。 对了，登革热是环境病，落实循道清刷，安尼大家的生活就会当更加健康、更加安心嘛哦。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